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17集。 第一个词儿，你说想吃，我星期天呢到小市场给你买了一堆。 夏九家硬着头皮回答。 草莓？ 杨树果感觉就不该叫他俩来。 对。 鼠标点击浆果，下面出现注释，吃点浆果缓解压力。 第二个词儿，昨晚上还在寝室分了一个。 他俩常常去小市场买点水果，橘子橙子都有。 橙子。 第三个词儿，我十月份到高速口买了很多，给你，给你爸，给你爷爷奶奶，给你外公外婆，还给你姑，给你舅。 松子儿。坚果。 对，坚果。坚果也能释放镇定神经系统。 总之四个词语都与静心紧密相关。游戏是为更轻松地加深记忆。杨树果说可以散步，可以很短暂的午睡，可以在这里那里按摩，可以这样那样呼吸。夏九家与沈西猜出全部词语，但却充分显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。不管什么奇葩东西，沈西都为夏九家买来尝过，而且还能准确记得时间地点。各种高考贴士讲解完毕，杨树果将大家领到儿中校园许愿墙边上。今天太阳其实并无多少热气，却努力地为许愿墙抹上一层稀薄的亮光。杨树果把几沓彩色的便签分发下去。 好，现在写下心愿，贴在这面墙上。 此时墙上已有五颜六色的纸，代表少年少女们的期望。夏九家捻出一张，写着： 当全国二卷的最高分。 贴在墙上。沈西见了，挥笔写着： 当全国二卷第二高分。 靠在夏九家的便签旁贴上。夏九家见到一笑。杨树果又抖出一把红色丝带，个个写着心想事成，仿佛是从寺庙批的。 请同学们把红丝带系在最想祝福的人手腕上。 十分奇怪，对于重要的事，人总相信自己许愿旁人的祝福会有用处。沈西拿着丝带。 豆儿，把手伸出来。 嗯。 夏九家随意抬手。沈西正正夏九家的无名指，十分小心地将丝带在无名指处打蝴蝶结。 豆，心想事成。 好像亲手系上了一根月老丝线。夏九家将手指收回，红色丝带飘然垂下。六月四号开始放假，上午夏九家与沈西去自习室念书。夏九家把书包放进书桌堂里，出门接水，再回来时却看到一个彪形大汉霸道抢座，于是过去拍拍桌子。 同学，这个座位我占了。 彪形大汉一脸懵逼，不过还是收拾走了。夏九家坐下，伸手掏书包，却掏空了。他一低头，发现书桌堂里没有东西。夏九家又回忆半晌，最后终于肯定自己记错位置了，他应该在后面一排。 东，你越来越牛了，一样的东西都没有也敢对着那 彪形大汉说你这座位你占了。夏九家沉默不语。 上午语文数学，下午英语理综。夏九家与沈西最后一对答案，发现不算两个作文，夏九家比沈西低足足五分之多。数学一样，理综一样，可语文少两分，英语少三分。而且不是因为夏九家低，而是因为沈西太高，直接奔着735去。 哟呵，七月高考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啊。 沈西斜睨一眼，并未在意。 东宝，晚上学点啥冲刺？ 不冲了，想玩。别学习了，放松放松，去海山大道新开那家自助吃个晚餐如何？ 夏九家想去哪儿，沈西没有不应的，立即附和。 行啊。 海山大道很长，街上霓虹闪烁，这个城市，这个国家，所有人都知道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但这与绝大多数的人何干呢？有的学生害怕紧张的直打哆嗦，有父母为了一点噪声与人争执，但其余的人工作上学抽烟喝酒没有波动，只偶尔兼而缅怀几秒当年。这绝大多数的人也曾经参与高考，可当时无比壮烈的事似乎早已云淡风轻。人生的路有那么长。新的餐厅不大好找，走过好几百米还是没有头绪，沈西却想上厕所了。他随便进了一家店，美貌的服务生立即迎到门口。 几位是用餐吗？ 两位，不用餐，拉粑粑。 沈西想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找到文艺一点的说法。服务生不理他了。上完厕所，沈西回头看看，挺好的一根，心情愉悦，找店找得勤快，没五分钟便站在了春城自助的大门口。屁股落座，沈西伸手劈开夏九家的竹筷，放到一起磨磨又掰掰，确认上面没有小刺才递给夏九家。他觉得水晶皮冻的手指太嫩，每回遇到这种筷子都要处理。他们两个吃了东西，同时讨论同班同学，比如李颖，新加坡某学校到东北来招生，提供全奖。据说因为新加坡的人口增加出现新低，几乎是零，因此希望优秀的人早早移民。李颖当时呢，考试分数是R中第一，却在面试当中惨遭淘汰。今天罗婷婷说，其实面试根本没有问答，只是看看身高长相，最后对方选走了通过笔试的全部俊男美女。罗婷婷还说李颖非常难过，夏九家也只能叹息，他们年轻有着未来，却也弱小，注定要被各国各校挑挑拣拣。到八点时，夏九家也想上厕所，他叫沈西自己待着，走向餐厅男洗手间。洗手间外正在排队，夏九家也无事可做，顺手打开了百词斩，一瓶一瓶地背着单词。等待时间很长，有人开始猜测是不是哪个胖子掉进去了。夏九家一瓶一瓶地划，学了40个，蹲厕所时又是顺便学了20个。外面沈西呢是边吃边玩， 怎么这么久啊？ 他念叨着，打开微博随手刷刷，却冷不丁的一眼看到了夏九家的自动更新。 今天我在百词斩背了60个经济学人的单词，我已经在百词斩坚持了1099天了。 沈西如遭雷击， 水晶皮冻说了不冲了，想玩带着我出来，结果躲在厕所偷偷的背单词，至于吗？我不就白天比你高了5分吗？不就英语比你多了3分吗？威胁到了你的状元就使这种伎俩，太心机了。 等夏九家回来，沈西死死盯着，眼神十分委屈。 至于吗？ 什么 啊？ 趁着我在外边傻乐呢，偷偷背了60多个单词儿。你想当第一，我会不给吗？ 那我怎么？ 沈西觉得夏九家真的特别渣，先渣还笑，再歪头杀。 行了行了，不是故意的。厕所对肠，烦。 哦。 再说了，这是自助餐，你还能走吗？ 于是两个人重新讲话，什么都有，比如班里好多同学打算集体拜佛，就这个样子聊这个聊那个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基本上到了闭店的时候。 东宝，你们后天都在学校对吧？白天模拟，晚上玩。 不，明后天会回家，一天一套模拟，不打算再看别的了。 老师还让看看公式，但夏九家觉得都有规律，都能推导，没什么好死记硬背的。 嗯，行，那7号早上68中门口再相见啊。 还要在门口再相见吗？ 见啊。我一生的重要时刻到来之时，我都希望喜欢的人陪在我身边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